北京时间10点整， 好装修在上海，上海整装为您整点报时。 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全国家装领跑企业35家门店全程联动，百余家一线建材强势助力。活动热线616-2，活动期间签约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等超重磅好礼，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超高性价比的好装修，更有水电影壁20年质保，事后也安心。咨询热线616-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相逢，感受世界的律动；倾听，感知城市的温度。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为了自己的健康，也为了大家的安康，应正确佩戴口罩，再度口鼻鼻加压实，继续坚持3件套5还要。上海广播与您携手抗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新时代，共享未来。 中国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全球发出来自中国的邀请， 参展国别范围更广，展示内容更丰富，展商展品质量更优， 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 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呈现。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松。 大家好，我是李欣。我们现在正在位于国家会展中心2.2馆的现场演播室，为您带来的是今天全天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5点进行的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要欢迎各位在阿基米德进博会期间开通的进宝 FM 专区以及话匣子 APP 的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这两个渠道呢也可以直接评论留言，分享各位的进博体验。 赶紧给我们发来精彩留言，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你此时的心情。大家可以打开阿基米德 APP， 找到进宝 FM， 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留言。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话匣子，来在直播的这个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进博体验。 在刚刚过去的1个小时，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在刚刚开展第一天的第1个小时进博会现场的很多精彩内容，也听到了第一次参加进博会、第5次参加进博会各种各样不同的感受，我们也听到了虹桥经济论坛相关的声音，同时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在进博会还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值得分享。 大家一定感受到了每年进博会的速度，也感受到了每年我们直播当中我们记者的速度。他们真的都特别的厉害。 是， 今天呢，我们除了我们两位还有之后的主持人之外呢，我们的记者也会分散在不同的展点带来现场的直播。另外我们还有两位线上的嘉宾，刚才大家已经认识到了，一位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姚维群姚院长，以及另外一位马上会跟我们大家见面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发展中心研究主任、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小弟。 是的，从第1届进博会到第5届进博会，我们看到参展商的数量越来越多，进博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同时今年的进博会呢，一共有14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结构更优化，代表性更强。来自127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加企业商业展，66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亮相国家综合展，数量都超过了上届，而其中既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一些最不发达国家。 是我们其实刚才也跟着刘婷去了全国各省市区带来的这个十年发展区，其实还有很多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展馆，也是有不同的亮点。现在呢，我们的记者车润宇啊，要带来的这个连线的内容是来自于芬兰的芬林集团。我相信这个内容啊，对大家来讲也一定非常的感兴趣。来进入到我们这一时间段的进博此刻， 直击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进博此刻。 这个亮点到底在哪儿呢？为什么在芬兰有特别的亮点？我们把时间交给车润宇。来，车润宇你好。 李欣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技术装备展区。那大家可以看到，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芬林集团的这个桑拿屋。大家肯定会很好奇说，哎呀，技术装备展区怎么会有一个桑拿房，而且呢这个桑拿房可以说是跟芬兰人是1:1还原的。芬兰呢一共是有500万的人口，当中呢就有200万的这样的一个桑拿房。1:1还原到什么地步？为什么在我们的技术装备展区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桑拿房？那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芬林集团的张杰文张总。张总你好，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桑拿房吗？ 感谢华山到我们这个展台来访问。那这个桑拿房是非常有芬兰特色的一个建筑。那么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因为对于芬兰人来说桑拿是国粹。生老病死在现代医学发达之前，人的一生生老病死都是在桑拿房里面经历的。那么芬兰人怎么蒸桑拿的，我展示一下啊。有一个桶里边，它里面装的是水。这个火山石或者是桑拿石呢，被加热到非常高的温度之后把这个水直接洒在这个上面，激发出的这个蒸汽就可以把桑拿房的温度蒸到80到90度之高，蒸桑拿。同时这一把当然是新鲜的，我们这是干的啊，新鲜的桦树枝往身上拍的时候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呢还可以桦树枝上的这个粘液它是有抗菌性的，非常的健康。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是大家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而且因为在技术装备展区，大家可能会觉得桑拿房平时会不会出现在消费品展区里面？ 这个桑拿房的木材都是芬林北欧的云杉，这是一个非常高品质的云杉木材制造的。那么云杉在北欧的生长周期可以达到80到90年才成材。那么成材了之后，芬林作为一个芬兰的森工企业，就把它砍伐，然后制造成高品质的聚材产品以后，供应到全世界各地，包括是中国市场和亚太市场。那么在这里，芬林集团展示了一个整个森工集团的价值链，从一棵树如何变成木浆、纸板，变成聚材、建筑用品，我们的产品甚至还包括高铁的地板和液化天然气轮船的舱板。那么在这里芬林首秀还给大家带来了用造纸浆，大家知道造纸浆一般都是制浆造纸，但是我们用造纸浆做了一个创新的产品，就是造纸浆直接制成的纺织纤维制成的衣服。 那个手感上面摸上去真是摸不出来是这个纸浆，上去真的是羊毛一样的样子， 是 非 常 的 柔 软。 但是它最大的特色还不仅仅是柔软，而是低碳环保。因为造纸浆直接制造成的成衣，它的这个碳足迹非常的低，就为我们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可持续的时尚带来了一个新的选择。芬林集团也是希望能够把一系列低碳环保的原材料这个介绍给咱们的中国市场和消费者，让大家共同为地球、为这个环保的事业、为气候变化的挑战能够做出自己一份积极的贡献。 你刚刚说价格非常的低，可以问一下，像做成这样的一件衣服的成本大约是多少？ 现在的成本是这样的，因为我说的是碳足迹非常的低，那么希望有越来越多，因为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其实一方面消费者、品牌商，然后制衣成衣的制造商，包括上游的这个纺线的这个制造商和我们原材料的供应商，大家一起努力，用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呢，它的成本就下来了。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来重视到我们整个环保的话，其实它的成本就会越来越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展台上面这个布置的这个元素非常的多，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些的话全部都是由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绿色的一个生态的一个主题。哎，你好，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的话呢，是我们森林集团的总裁，也是我宋总。宋总你好，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我们森林集团今年是首次独立的来参加到我们的进博会现场。首先可以来问一下，怎么会在第五届的时候才来我们进博会啊？ 那应该这么讲呢，进博会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熟悉的平台了。其实我们在第一届、第二届进博会的时候呢，就以在芬兰国家馆的这个参展的形式参加过啊，但是这次第五届呢，我们是芬林集团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展台啊，刚才大家看到了来展示在进博会啊，我们的动机呢，主要还是源于我们在中国市场不断这个增加的一个业务，而且呢对中国市场长期的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心。另外的话呢，正好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集团又有不少新的大的投资项目，很多呢这个增加出来的产能的话呢，接下来也会目标的投放在中国呀、亚太区的这些市场。所以我们想进博会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平台，借着这个机会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些我们新的一些战略发展的方向啊，新的一些产品啊，然后带给中国的客户。 今天是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还是很兴奋啊，因为进博会的确非常大气啊，这个还是很震撼的。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们企业提升形象啊，这个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啊，然后再借助媒体的这样一个平台的话呢，传递我们的这个信息啊，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刚刚宋总其实有跟我们提到过，说是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森林集团是当时是在上海市开了，就是开了一个办事处， 设立了第一家公司。 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亚太区的总部是在我们的上海市成立了。 对的，是这样。应该说从03年在上海设立第一家公司呢，到目前已经快20年的时间了啊。这20年的话呢，应该说芬林集团在中国的发展还是非常迅猛的。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就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了我们集团全球最大的一个市场，而且这两年的这个增长速度呢也是远远高于集团的平均速度啊。那得益于这个，另外的话呢由于我们上海的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营商环境，还有呢在亚太市场中国的这个经济火车头的引领作用，所以我们在2022年的话呢是申请并且得到了这个上海市政府的一个认可，就是把我们上海的公司呢扩展成为我们亚太区的这个跨国地区总部啊。这样的话呢，等于说我们上海公司的这个通过我们的自己的这个管理的平台的话呢，也可以支持到我们集团在亚太区其他市场的这个业务的拓展和一些管理工作。 好的，也是非常谢谢宋总。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芬林集团这个展台有非常多的芬兰的元素，芬兰最具有特色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极光，对，这个非常的漂亮，以及还有我们这一些的图片全部都是在我们芬兰当地所拍摄的， 是北欧的特色， 北欧的特色、 我们也希望把北欧的一些这个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呢带给我们中国的消费者。 也是进博会也是欢迎你们，也是特别的感谢你们来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参展，是也是希望有机会的时候在空闲的时候也可以逛一逛我们的其他的展区。 是的，一定的。 好的， 谢 谢,、 啊、 谢, 谢。好的，李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谢谢。 太有意思了。 对， 第一次独立参展就带来这么丰富的准备， 而且给到我们的这个感觉是非常直观的，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我们知道因为芬兰是在北极圈内，一定是很冷， 对， 但今年他们是打造了一个桑拿房，桑拿房是温暖的。而且刚才车润宇这个他们跟这个提到的一个词让我特别震撼，说芬兰人竟然生老病死都是在桑拿房， 这是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事儿。 对， 这就是世界的丰富性， 就是这个因为地理条件的关系，所以形成了一个生活的 习惯 状态吗？还是习惯？所以哇，桑拿房也是感觉像一种 很特别的国家的感觉， 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他们这次这个展区是在能源低碳及环保技术专区，这也是一个新展区，其实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让很多人觉得惊讶。 是刚才这个芬兰展馆的这个负责人也特别提到说，来参加进博会是提升了自己的企业形象，也是扩大了影响力，这可能也是每年进博会不断的有新的朋友加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其实今年我们看到啊，刚才已经提到了，今年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第一年，本届进博会 RCEP 成员国都有企业参展。另外，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上合组织参展国的数量也较上届增加了，还有八个国家首次参与国家展，尼加拉瓜、吉布提、毛里塔尼亚、科摩罗、莫桑比克、刚果金、伊拉克和冰岛。 哦，冰岛也是首次参加这个国家展，有这么多的大家可以去值得注意的，虽然小但是小而美的一些国家。 我昨天晚上还真的专门去看了一下国家展那个线上展区，它已经做成了 VR 效果，你可以自己建设一个模拟的人偶，在那个国家展的展馆里面穿行，它每一个建筑都还有那个国家的特色，哪怕不进展区你都能看到。 所以今年大家其实进不了展区，你说的肯定是对的，有些朋友是进不来的，但是你可以关注数字进博， 是 体验同样是会非常的精彩。那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小弟，我们也来跟张老师来聊一聊刚才啊我们直播进行到现在了，现在是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张老师你好， 张老师好。 主持人好。 是已经跟随我们的直播将近一个多小时了，目前你这个对于第五届进博会有些什么最直观的感受吗？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五年间进博会迎来送往，老朋友来了又来，新朋友慕名而至。那变的呢是我们的质量提升了，不变的呢是进博会共享发展的这个初心永远没有改变。 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对，刚才也提到说朋友圈越来越大。 对，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新粉丝，这么多的新朋友不断的要进来参与，要来办展？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一位就是来自欧洲的世界五百强的 CEO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上海呢是人才愿意生活工作的地方，让这座城市具有吸引力的呢还有它的创新开放优势以及营商环境。那我想这句话呢已经很好的回答了主持人刚才提出了问题。就是今年上半年呢即使我们内外形势都很严峻，但是截至目前呢，上海依然是中国内地跨国公司总部最集中的城市。那么上海的优势就在于开放、创新、包容是它的城市品格，而借助进博会呢，这些品格正在传递到全球的五湖四海，吸引外商外资纷至沓来。对， 其实刚才张老师我觉得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不仅仅是进博会对于这些外商的吸引，也包括这个城市的吸引。我们也关注到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在上海建立了中国总部、亚太总部。中国这个市场您觉得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在哪？上海这个城市独特的吸引力又有哪些具体的体现呢？ 首先嘛就是开放。开放呢是上海最大的优势，这里呢是全球第一大口岸，是全球金融中心的前五强。上海呢建设了中国的第一个自贸区，现在正在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所以正是在上海这样一座具有开放魅力的城市举办进博会，才能够在过去的四到五年间内吸引100多家世界五百强及行业龙头的企业连续参展。那么除了开放呢，我觉得创新呢也是吸引外商投资来到上海的一个很大的动力。近年来呢，上海不断的率先探索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创新，加快向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进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今年的进博会才能够吸引像全球10大工业电器企业、10大医疗器械企业、15大药品企业、15大品牌车企等齐聚四叶草。所以说呢，进博会呢包括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众多行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前沿的风向标。 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这个 关键词， 我们今天看到的 进博会的新的地方，关键词真的是我们今天能数得清楚开放已经多少次被提到了吗？ 对，因为开放就是一个核心词。刚才我们的张老师提到像创新包容，一个市场它一定是具有极大的包容度才会吸引这么多的好朋友来期待大家共同创新的一个机会。其实我想问问张院长啊，张老师，其实不光是大家关注一些国际展商不断的来加入到这个进博会的朋友圈当中，我想问问你个人在看到最近尤其是今年以来这个进博会的一些资讯，有没有什么亮点是你自己特别关注特别好奇的？ 其实对于进博会我也是感慨良多。大概三年前吧，第二次进博会闭幕式上，我有幸作为柜台的就是嘉宾，然后参与了闭幕式的直播。 当时是在管理的直播间对不对？ 对，管理的直播间，而且当时呢正好是 RCEP 协定经过了8年长期的谈判，然后终于签署了协定。 哦， 而今年呢又是进博会的5周年生日，同时呢也是 RCEP 生效的元年，所以三年间巨大的变化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慨。因为像前面的节目提到了，这一次不但一带一路也不但 RCEP 的成员国参展的多了， 对，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是 包括上合组织的参展国家也较上次有所增加。这是国家方面。那么企业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实力雄厚的世界500强到最不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甚至家庭作坊，从历久弥新的百年老店到永立潮头的初创公司，进博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 而且我觉得我们一边在跟张老师来观看来关注这样的一些进程，一边我们自己也在经历一些创新。比如第二届进博会闭幕的时候，张老师坐在现场，可能就在你旁边这个位置。今年我们通过线上的形式，这背后其实也是我们的形式不断在变化，我们的技术在创新，大家的理念可能也在更新。 大家关于这个数字还有这个元宇宙的概念，可能以后越来越习惯可以打破一些时空的界限。我们可能在不同的空间，但是我们可以达成同样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共享，所以这也是今年整个数字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的体验。其实刚才也说到，除了这个世界五百强的国家，他们很多的地方也是不断的在每年是扩大了整个展区的这个规模，有新的这个产品。更加重要的是，刚刚特别提到说，像我们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还有一些首次参与国家展的国家，尼加拉瓜、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可能以前都是在地图上要很费劲儿才能看到的一个小点，但是他们都是把自己的一些渴望吧，或者是参与到更加经济蓬勃发展的阵容当中的那种需求带到这个展会当中。我记得去年是我忘了是哪个国家，也是一个小国，可能对有一点这个战乱的国家，但是他们带来了当地的人们的这个手工制品，特别带到了现场。大家去看这个展台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民族真的是展现了他们的民族那种非常强韧的精神。 可能对他们来说，或者对我们这个市场来说，它只是众多商品中其中的一个非常小的组成部分，但正是进博会这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商品它也能有展示的空间。同时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当中，它也有很多能够更多的被人喜欢和拥抱的地方。 对，其实这么多的这个展馆也分不同的片区，还有最主要的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你看有汽车馆，然后我们有这个食品馆，有一些器械馆。其实每年的这个包括医疗器械的这个展馆给我的印象也是很深的，因为大家现在生活水平条件好了，对于自身的健康诉求也是更多了，所以整个的医疗展馆的阵容也是相当庞大的。 你有没有一个发现，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它是互相相连的。你刚才说医疗涉及健康，其实我们的食品展馆也有很多跟健康有关的， 是 越来越多的绿色低碳的这个健康的食品走入我们的生活当中，而它给人体带来的其实也是我们对于健康的关注呀。 是刚才提到了很多这个新朋友啊，新朋友是关键词，当然不能忘了老朋友，老朋友是最忠实的合作伙伴。那今年呢，这个共有284家世界五百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加这个企业展，回头率近90%。那关于 老朋友的这些情况，也要听听我们记者在现场带来的这个分享。我们的记者于倩呢，正在五周年的一个专区。大家刚听到高松也说，其实这次的进博会展馆五是你随处可见到的一个标志。 对，所以这次进博会是首次设立了展商变投资商的五周年的专区。 嗯， 我们接下来就跟随同事于倩一起去看一看，为我们介绍和带来哪位老朋友进入进博此刻。 直击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进博此刻。 好，把时间交给于倩，来我们认识一下老朋友好不好？于倩你好。 你好。 哎，好的，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以及我们话匣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第五届进博会的 6.2 馆，这里啊专门成立了一个展商变成投资商的专区，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可以看一看，很多的展商呢在这个区域专门又成立了一个展台，而那么多的品牌能够参加，那么多的企业能够参加，也给我们啊传递出了一个信号，他们对于上海的投资环境以及呢整个中国市场的持续信心。而今天啊，我要给大家带来的和介绍的呢是一位进博会的老朋友，也就是连续五年参展的在我们日化行业啊非常有名的也是领先的品牌欧莱雅，而今年呢也是欧莱雅中国成立的25周年。好的，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 欢迎来到欧莱雅的参展商变投资商五周年特别展区。今年的话，我们特别为这样一个展馆定制了一个主题，叫做美无止境，庆无止境，美美与共，目的就是为了致敬欧莱雅和进博会一起携手共进的五周年，也体现了我们希望与中国一起美美与共，支持中国进一步开放，并且从中去把握磅礴机遇的一种决心。那为了能够去反映这样一个主题，我们今年特别和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吕德的一个艺术家王小慧女士做了一个合作，特别把她的一幅艺术作品艺术之吻放到了我们的展台的一个门口，希望也能够成为整个 6.2 展馆的一个打卡圣地。 今天这个也非常吸睛啊，一过来就被她吸引到了。 是的。 而作为这个展台的负责人，我身边的呢这位陈先生也是为进博会做了很多的准备，而且听说您也是五年连续来参加进博会的，也是老朋友。 是的是的。那欧莱雅的话，我们从2018年第一届进博会就开始参加，我们经常说自己是从头回客变回头客，从回头客变成一个常驻客。 对，这个我刚刚也很仔细的看了一下，像个绕口令，但是它确实说出了很多我们欧莱雅和进博会的一个渊源。 没错没错，其实对于欧莱雅来说，进博会已经成为了我们整个集团在全球每年最重要的一个展会之一，来展示我们全球最先进的一些新品牌、新产品、新科技以及新理念。在这边一张图上您可以看到，在过去五年欧莱雅中国目前总共有31个品牌，所有品牌都在进博会上做出了展示。而且可以特别可以留意这个地方，2018年也就是第一届进博会开始，我们有16个品牌都是通过进博会这样一个平台在中国首发首展，之后那个慢慢在中国开始商业化，并且取得巨大成功的。 就是很多的展品又变成了我们的商品最开始的阶段。 没错。这张图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在2018年的一个照片，当时商务部拜访了我们的那个巴黎的总部，在和我们总部的领导的沟通当中又特别提到了中国将要去举办进博会的一个计划。那欧莱雅的话，其实对于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计划，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表达了非常强烈的一个兴趣，所以我们总部就是立马就答应，就致信给到中国商务部的领导，确认我们要参加进博会。 就是听说当有这个进博会的时候，是我们欧莱雅非常非常主动的来跟这个进博的相关部门来对接。 是的， 一定要首届就来参与。 没错没错，因为欧莱雅我们当时2018年是我们在中国的差不多有快20周年了吧，其实过去20多年的一个发展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一个磅礴的一个机遇，而且随着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和这个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市场未来必定会给欧莱雅集团带来更大的机遇。对， 一直在这个进博会当中其实有了很多的渊源，则在我们刚刚所介绍的。 是是，而且比如说像2019年是整个中法建交的50周年，在这一年法国也在进博会建了一个法国馆，欧莱雅当年也特别入驻了法国馆，而且当年的话欧莱雅在全球也特别赞助了一个由上海的西亚美术馆和法国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合办的一个展览，当时 我们也是和马克龙总统一起见证了这样一个合作项目的一个启动。 其实我们在这个当中来说的话，经历了这五年的时间，大家可能对于这个进博会的感觉呢，是不是只是一个展品？但其实不是，它带给我们企业和品牌的机遇远不止此。 没错没错，进博会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一方面是一个巨大的品牌，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公共的一个产品，包括说像虹桥论坛，欧莱雅也每年都有参与。那同时在这个参与受益于进博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从2020年开始，欧莱雅就担任了参展商联盟的轮值主席。现在这样一个联盟当中已经有超过15个不同行业的专委会，我们每年也会和大家一起去做一些特别的一些活动，包括说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进博会的一个拓普计划，就是希望能够发动各个展商去精准的招募一些专业观众，一起走进四叶草，拥抱进博会的广阔机遇。 所以就是说我们也想为进博会多做出一些贡献，因为在这个当中我们获益，所以邀请更多的伙伴能够加入。 没错，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展品变成了商品，商品可能又变成了爆品。其实欧莱雅的感受是非常深 的。 那其实我今天刚刚来的时候啊，被这个吸引到，这个产品吸引到，黑黑的一个黑格子黑匣子，我就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奥秘所在，因为你把它放在了最重要的 C 位。 对，这个展品是我们的一个镇馆之宝，它是来自我们修丽可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精华液的一个配方仪。这个其实是我们在第二届进博会上面的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展品，它其实代表了全球化妆品的一个最新的趋势，就是要能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一个需求，因为每个人的肤质都不一样，我们一定要为他们的一个肤质去定制最适合他们的一个解决方案。 对，但是我们在此前的进博会上也看到过一些品牌，它有一些定制产品， 是， 但我觉得这肯定有点不一样，这个当中不一样要给我们着重的介绍一下。 没问题没问题，这台机器它背后的一个算法，其实背后有非常多的一些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一些专家跟皮肤科的一些这种专家一起来共创出了这样一个解决方案，真的是能够根据每个人特别不同的一个肤质，包括亚洲人的肤质去做一些定制。就它背后的一个算法其实凝结了从全球到中国不同领域的一些技术专家的一个需求，而且这个品牌它是一个活性健康化妆品的一个品牌，它的创始团队就是医学专家，所以我们对于它的一个安全性和功效非常非常的严谨。那除了这款之外，其实我们每年进博会啊，我们都会把全球最先进的美妆科技，特别是一些个性化的产品带到中国来展示，而且每年我们不只收获了消费者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很多政府部门的一个兴趣。我们每年上市之后，其实也在不断的和相关的一些监管机构来洽谈，来探讨他们的一个上市的一个方案。那今年我们也非常荣幸啊，在那个九月份刚刚开始实施的浦东的一个化妆品新规当中，特别把鼓励个性化的化妆品作为了一个政策的一个新的亮点。那欧莱雅的话，我们也非常激动，我们目前也正在努力的筹备这样一个产品在上海浦东的一个上市，并也希望能够从上海开始在中国打开这样一个个性化化妆品这个新品类的一个先河，来服务更多的中国消费者。 就是我来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首创性的呢，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盒子，大家不要看体积不大，但它其实是可以立刻生产产品的，也就是我们的护肤品从这个当中个性化的定制之后呢就可以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啊，在目前的我们的这个经营的一个限制来说呢，你商店门店就是门店，你的工厂就是工厂，这个是要区分开来的。但是根据中国消费者目前最新的一些需求，他希望我的肤质经过诊断以后立刻就能够拿到产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后在门店里面就可以拿到立刻定制的产品，也就生产也可以在门店当中进行了。这个也就是我们浦东新区给予像我们欧莱雅这些品牌很大的一个制度的突破，也就是说它更重要的不仅仅是产品了，可能为了产品更好的发展以及消费者更符合他们的需求，我们在制度上也有所创新。我想这也就是进博会这么大的一个窗口，邀请这么多的展商来，大家一同能够来发现市场的需求，然后一起来突破创新市场的机制。 是的，对。然后在这边的话，我想再给大家介绍一款特别的一个产品，它是来自于一个中国品牌，叫做文献，它是一个来自中国的一个高端的一个香水，它首创了一个叫做产妇的一个概念，非常有东方的一个感觉。这个产品这个品牌 是欧莱雅今年在上海成立的投资公司所投资的一个品牌。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来看一下。 这个的设计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它的这个品牌呢叫做文献啊，就是纹上去的这个文献，贡献的献。然后呢，它特别主打的是独创的蝉裤，就蝉翼。它这个我刚刚之前跟陈先生沟通的时候，闻上去它有檀香的味道，其实它这个味道都是非常特别。而这家企业呢，是欧莱雅在上海发现的，而且它可能之前是非常小众， 对， 但是因为它有特色，也满足市场需求，所以我们从这么多当中筛选出来， 是， 然后现在其实就给予它是投资， 是。所以其实今年对于欧莱雅来说也是一个投资中国的一个大年，我们在中国成立了投资公司，我们在中国的苏州工厂也实现了一个能级的提升。那这个的话其实也非常要归功于进博会，让我们看到中国市场非常大的一个机遇，所以我们过去25年不断的加码对中国的投资。所以因为今年这个馆我们叫参展商变投资商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主题，所以在这个馆当中我们也特别呈现了进博会让我们看到这些机遇，促使欧莱雅在中国去不断的加码投资。比如说在去年我们在上海把我们中国总部升级成为一个北亚的总部，覆盖中日韩三国市场，未来也希望能够以中国为中心，在中国日本韩国三个国家当中去实现更多的一些协同效应，把中国的智慧带给整个北亚，带给全世界，同时也把日韩的一些新的理念带给中国的消费者。 对，日本可能是它更精致的技术，然后韩国是它特别快的这种研发产品的技能，那中国是巨大的市场以及很大的包容性接纳性，所以欧莱雅也是在这个当中作为一个纽带，把这样的优势都集中在了一起。 没错，在这边我还想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就是今天欧莱雅我们在中国有整个亚洲最大的研发中心，但是今天我们的研发系统已经不局限于闭门造车，因为整个市场的消费者的需求变化速度实在太快了。 对，没错，对，所以说我们也在2020年的进博会上面和上海的奉贤东方美股达成了一个战略合作，我们一起举办了一个叫 Big Bang 的一个美妆科技的一个创造营，我们也不断的把一些我们在中国合作的一些初创公司把它带进欧莱雅的展台，与其他的一些展商共同分享机遇。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合作，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整个科技创新生态圈有非常非常大的机遇，这也促成了我们今年在五月份的时候在上海落地了我们总部之外的第一个投资公司。 这个很厉害，是个投资公司，然后应该也有一些基金的入驻，而你们可以选择的投资的伙伴投资非常好的初创型的项目， 是 范围应该很广。 没错， 在上海区域锁定的多吗？ 对，在上海区域锁定会比较多，但是它整个其实是服务整个中国市场的。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中国的一些品牌，中国的科技公司通过欧莱雅的品牌不断的把它给做大做强，然后同时的话可以去反哺整个世界的消费者。 对，所以欧莱雅的这个整个和我们进博会的故事就是现在更进一步了，也就是我们是成为一个投资商。刚刚我们说这个专区最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在这里享受到了进博会的机遇，然后我们对中国的市场以及对我们上海的营商环境更加有信心，所以我们愿意在这里投资。 对，进博会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生态圈，在这边我们可以做一些更拓展一些跨界融合的机会，可以发现更多的投资的机会，也可以让我们在第一线去看到中国消费者不断进化的需求。我们也会根据我们在进博会上看到这些机遇去布局我们之后的在中国的一些投资布局的一些计划，更好的服务中国。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在下一个25年继续与进博同行，与中国美美与共。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这个展台给大家的介绍呢就到这里了。我想啊，这里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那么这个主持的这个接力棒呢就交给我下面的同事。 好的， 谢谢 雨倩， 真是现场好多内容、啊、 因为他一直在讲故事、之所以有故事就是因为时间的累积。你看欧莱雅是连续5年参展，每年的这个展区都有新亮点，而且你想想化妆品是一个非常个人的日用品，但他们的规模非常的大，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刚刚就一直在想化妆品和日用品它是一个大众化的消费理念、可是具体到每个人他又强调的是个性化、所以这个黑科技我觉得好神奇，我一定要去试一下。测试完皮肤肤质之后，然后会有一款 我李欣独家专有的护肤品，那是不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是，他们其实摆出来的是19年第二届进博会的时候展出来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已经像一个小小博物馆一样，我们看到这是他们和进博会共同经历的五年历史。 所以 而我们关注到、 这个、技术更新真的是日新月异。 对呀、其实有很多企业都也关注到了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五天制药，首届进博会以来，他们有九款创新产品在中国获批，四款在研的创新药物被纳入了突破性治疗药物品种。今年六月宣布研发亚太总部落地浦东，全面升级中国研发战略。另外，蔡司集团10月18号的时候在苏州工业园区奠基启动了凤栖工程建设，这也是蔡司在国内首次购地自建项目。 而且蔡司今年有一个这个技术，我觉得也是挺引起我的关注的，尤其是咱俩这个戴着眼镜的他们的这个科技叫眼科手术导航仪技术，这次可能会在 眼科手术导航仪。 我觉得眼科手 术的 包括很多吧， 那它得多角多精细啊， 所以要去现场看嘛，所以他会 看看， 所以他会在技术装备区。 哦，是这样的，所以他今年不仅在技术装备区，在这个展商面投资商的这个五年展区，我们也能看到。 对， 这个时候我觉得， 而且刚才嘉宾说到的那个词儿、我觉得我们年轻的嘉宾就是那个时髦的话越来越有意思，从这个头回客 变回头客， 回头客。然后这个五周年的专区，你看会让一个日用品的展台不光是陈列了最新的技术产品，还把整个的发展与进博会的关系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不光是欧莱雅，还有很多的这个展品都是进入到了五周年的专区当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进博会第五年的时候一个非常有突破的地方，因为只有不断的总结才会有更加新的发展。 对， 所以呢也要问问我们现在在线上的上海科学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小弟啊，小弟刚才也是帮我们一块看到了这个欧莱雅的五年的专区，尤其小弟也是一个女性，可能对这个话题也是比较的感兴趣那么扩大一点，您觉得在这个展商变投资商五周年专区这样的一个想法和一个现场的布置，对于进博会来讲它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小弟。 好的。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中，五年是一次小考，所以呢今年设置的五周年专区呢可以说是进博会阶段性成绩单的一个集中展示。从展商到投资商，虽然这中间呀只差了两个字，但背后呢却是一种质的跨越。对于海外的企业来说，参展仅仅是把成品卖到中国，看中的呢是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而投资呢则是把产业链迁移布局到中国，利用的是中国的人才、技术、研发资源以及稳定的供应链。那么像这种连续五年参展的老朋友，除了刚才节目里提到的欧莱雅，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罗氏药企，还有松下电器，他们都是通过不断的每年的参加进博会，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市场的脉动，从而呢逐渐地在中国布局了包括研究、开发、营销甚至是孵化在内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价值链和产业链。而使这些企业持续加码中国市场、深耕本土化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定心丸就是进博会。对于进博会来说呢，在短短五年间实现了从展览销售平台向国际经济资源、创新资源配置枢纽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像五年前的首届进博会，大家可能讨论热度最高的是外国人带来了哪些好吃的食品，带来了哪些新鲜的黑科技，看的是热闹，图的是新鲜。那么五年后呢，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已经将研发中心、设计中心甚至总部都搬到了中国，开始开发生产适合中国人喜好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并转而呢将这些商品推向世界。可以说呢，跨国企业的产业链中融入了更多的中国基因和中国元素。那么通过进博会呢，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提高了。 刚才的这个连线里面我们也听到了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通过浦东新区刚颁布的一个法规实现了原来可能实现不了的这个能够自主生产 产生刚才李欣特别关注的这个化妆品的机器能够在他们店里落地，他们会在浦东开出这么一个尝试。其实类似的情况都有，四届金博会的开放承诺在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很多体现，每年都有不同的新的要求被放宽。另外今年11月1号基于过去四年时间总结的上海市服务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条例正式实施了，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地方法规和条例对于进博会越办越好能够带来的意义？ 其实呢目前呢就是每届进博会我觉得厂商最期待的除了订单大概呢就是政府又带来了哪些政策利好。那么每年呢进博会政府呢都会依托进博会为企业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大礼包。那么今年呢可能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海关给了一些就是参展的车企一份政策利好。那就是一些参展的车辆在展会结束后如果申报留购，海关呢将优先的实施商品检测，并且呢协助这些企业和认证机构和实验室沟通，推动这些车辆展品变商品。所以爱车的朋友们，这些福利这又是一次很大的福利。 所以张老师回答我这个问题，其实关键在于越来越多的政策落地了，大家抓紧这个时间。感谢张老师。 谢谢谢谢。对，我觉得这个每次我们的展品尤其是要进海关的手续其实变得越来越流畅，也是加快了整个商品的一个跨界流动。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我举一个例子，就像这个水果，水果它一般都是非常新鲜的东西，如果要运到我们身边来，它为了能够运到我们能吃上的时候能够恰好，它可能摘的时候它会提前一点，但提前一点摘可能那个口感就不好了、 哦、 而海关能够把这个时间给压缩， 对， 就让我们吃到更新鲜更美味的东西。 所以这个冷链线是非常讲究，就好像生命线一样，必须是保证这个进口 吃货的生命线。又回到现场了， 这个第一时间，因为也快到这个午餐时间了是吧，没有，10:45。 我感觉我们的时间应该快到了，现场的时间应该快到了。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音响的声音更大了？ 对，因为可能很多的展区开始要进行互动了。其实我现在回头去想，刚才欧莱雅展区这个于倩对于嘉宾的访问啊，他们特别提到说，除了一些新技术、黑科技之外，你有没有发现那款香水？它是我们本土的小众品牌， 是他投资的。 对，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发现本土的这个文创品牌也好，或者本土的一些小众品牌也好，这是一次很大的从小变大的一个机会。就像刚才说到的，它既是一个大众化的需求，可是大众的前提是我需要我个性化的东西，对于年轻人来讲尤其是如此。 所以你在给我们做一个提醒，就是我们除了关注那些进口的东西之外，哪怕是我跟进口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作为一个原创者，我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也应该关注万一那些变成投资商的展商能看到我呢？ 对，所以这个展商变投资商，他们也发现成为了一个发现者，成为了伯乐，让更加多的有原创精神的本土的这些品牌有更好的机会把自己的这个产品能量放大，可以走向国际舞台，因为进博会就是一个国际舞台。 你这样说我就更觉得虽然我们一直在说每次在进博会采访在四叶草走路啊，一天可能2万步3万步，但其实正是这样广阔的空间给外商给这些参展的商客们带来了更多广阔的途径。那些刚刚开始实施的条例，那些想试点的东西，恰恰在这一个不会觉得太大又不会太小的空间里面能够试点能够做出来了。 而且我其实因为这几年一直在参加进博会，你也会刚才提到说除了看到很多的各大商圈有进博会的这个商品的专卖区之外，我记得应该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进博会上，我就看到了一款就是自动的咖啡售卖亭。 进博会上看到的？ 进博会上我第一次看到，当时我就试了一下，因为它是无人操作的，但是你可以这个按照自己的咖啡诉求按用不同的键 给你拿出来。 对，那是一个咖啡亭。 对对对， 这个咖啡亭我已经在今年我们 SNG 的威海路的广电上市大厦我看到了，它已经从这个真的是从展商变成了一个社会的一个供应商。 你看它一个小小的支点就支撑起了那么多不同的探索。而且我还有一个发现，就前段时间我不是说我去逛那个6+365的平台嘛，然后发现很多不同的这个 它可能不一定是展商自己在那儿，有一些展商他会把他的商品放在那儿，旁边贴一个小标签，那我就问，我说你这东西在哪儿能买到，旁边的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你这个有一些在网店可以买到、 哦、 但也有一些他可能在中国暂时还没有找到经销商、 哦、 我也放在这个平台上， 对对对， 也可以等待经销商，如果谁看到了马上就能够给我们带来，带到我们的身边来。 哎呀，你这么一说又勾起了我的回忆。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 我、对我再先插一下，我记得我去年在某一个展区看到了一个户外的用品、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水杯、然后我就问哪里可以买到，他说你是这个经销商吗，你可以做我们的代理吗。我说我真的很想说， 我要不试试，咱们要不试试看中国有没有这个心思，有没有这个兴趣。 是， 当然我觉得最有兴趣的可能还是吃的。 对，当然我们民生每天就是、对吧，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关于吃的这件事情。当然在进博会上不光是要吃得饱、更要吃得特别吃得好。那在进博会吃上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亮点呢？我们的记者赵以文已经到了一个令人期待的展台，进入到我们这一时间段的进博此刻。 直击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进博此刻。 哎呀，现在最羡慕的就是赵以文能吃。赵以文，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本届进博会的1.1馆食品与农产品的展馆。我知道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展馆，的确虽然我现在戴着口罩，但是呢还是能够非常清晰的闻到周围各种食品的香气。那么今天要带大家重点来展示的呢是我们光明国际全球食品集成分销平台旗下的来自新西兰的银爵农场。那么我们看在我身后的这个柜台里面啊，就可以看到，那么这里呢展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各种牛肉、羊肉和鹿肉。哎，我们看啊，在这个展区的它的一个入口处，那就是有这样一个原木色的鹿的造型，就说明这个鹿肉啊是这个展区的一个主打的产品。这边正好有位工作人员， 您好， 您是银爵农场的？ 我是银爵农场市场部的物业。 哎，您好， 您好 啊，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看到这里银爵农场我们主打的是一个鹿肉的产品，好像在我们中国啊，我们特别是我们上海市民很少能够品尝到鹿肉。 是啊， 在新西兰它是一个鹿肉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食品。 是的，那我们是来自新西兰银爵农场，我们大概出口和生产新西兰30%的牛羊鹿肉。那其实今年也是连续第五年参加进博会了，也是连续第五年把我们的鹿肉产品带到进博会的现场。然后我们的鹿肉的话都是草饲牧场放养的，所以其实大家知道新西兰的环境特别好，非常适合鹿只的生长。 嗯，因为我感觉当鹿好像是在生活在这个森林里面，生态老林里面，像好像是野那种野味啊，其实并不是，是吗？ 对，因为其实中国消费者可能认为鹿肉是一种野味，但其实我们都是由农场主精心饲养的鹿肉，所以它的口感非常的细嫩。 我前面也看到这边有一个海报，就上面的这个鹿就是我们新西兰的农场里面的这个鹿肉，对吧？ 它会非常自由非常开心的在我们的草原上面奔跑这样。 好的，我们这样这样，我们赵老师，我们因为马上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 赵老师是不是吃啊？ 对，我舍不得中断，但是呢，我不得不中断。我们这样，我们先进一下广告时间。我们在11点的直播回来之后，正好到了午餐时间，我们再把这个吃饭的时间充裕的交给赵以文，好不好？ 太好了，感谢你们俩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机会。 对，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全球发出来自中国的邀请， 参展国别范围更广，展示内容更丰富， 展商展品质量更优， 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 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呈现。 绿色青浦，电弧原味。 有着6000多年水稻种植历史的青浦，是我国最早人工栽培水稻的地区之一。青浦大米因其品质优良，色香味俱佳，不仅誉满江南，还出口海外。金秋时节，明媚的阳光照亮金灿灿的稻田，轰鸣作响的收割机宣告着又是一个丰收年。上海金翠农业专业合作社孙晶晶。 金翠这两个字，金代表今日新鲜，翠是米字旁，右边足在古意中就代表纯净，金翠寓意新鲜纯净的大米。我们提出了鲜米的概念，认为米是有新鲜度的，稻谷全年在15度以下恒温储藏，并且碾磨之后30天内口感最佳，再往后因为氧化等一系列原因，口感和营养就会实现下降。金翠希望为大家提供最新鲜最纯净的大米。 前沿的农业科技被广泛应用于青浦大米的种植中。2019年，复旦大学张江研究院生态科技研究中心、同济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在合作社挂牌成立科研实践基地，次年建立集研发实验室、水稻加工及体验为一体的大米体验中心，深耕水稻相关技术的引进、落地及科研。科研团队目前已经获得了19项专利证书，培育了34种采稻品种。孙晶晶， 近年来，我们与农科院基因中心合作，青浦区优质早熟梗稻品种的引进示范，解决了水稻生产上急需的品种问题。我们打造了集育种、设计、实施、运营为一体的采稻项目，以大地为画布，水稻为颜料，绘就了一幅幅美丽的采稻画，为市民带来新鲜优质的稻米，为乡村铸就美好幸福的蓝图。这是金翠的初心和坚持， 让大米吃出新鲜滋味。青浦农业始终走在路上，青浦将持续打响电弧原味品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构建起绿色产业新格局，让市民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我是金安，哦 哦哦哦哦哦哦。 苏河湾功能区位于静安区苏州河两岸，是上海一江一河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目前静安区正围绕打造水脉、文脉、绿脉、人脉四脉合一的世界级滨水商务区，稳步推进苏河湾功能区建设。上海苏河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文静， 整个的14五期间啊，我们苏河湾区域将形成高层建筑成组群、地下空间成街坊、空中连廊成系统的这样一个空间格局和风貌，吸引和集聚更多的现代服务业啊、金融业啊、高端商贸业和文化产业的总部，把整个区域打造成宜商、宜居、宜行的世界级滨水中央商务区。 苏河湾承载着世界级滨水中央活动区、城市会客厅的建设目标。这里有着亲切宜人的滨水环境，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特色鲜明的产业集聚。按照静安区一轴三带的战略布局，苏河湾不断加快金融服务业、专业服务业、商贸服务业、科技创新服务业和文化创意服务业的总部集聚，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产业的优势，打造苏河湾数字金融产业高地。朱文静， 我们呢还将推进静安的全球服务商计划，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企业服务工作，根据新常态、新形势，特别是今年疫情以来，我们还协同了医院、街道，在我们苏河湾区域内建成了核酸采样点，助力构建15分钟核酸检测服务圈，努力提升整个区域的核酸采样的能力，守好安全门。同时呢，我们还积极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专业化的高质量的服务， 在企业和部门之间啊，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快速地为企业提供各类的政策解答和问题咨询，更好地助力我们区域内的企业能够健康的发展。 静安区在素河湾地区推进以人文价值为引领的城市更新，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提升滴水公共空间基础设施品质，努力将素河湾建设成为世界级滨水活动区的标杆。 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人民币定期存款三年期年利率3.5%，1万元起存；美元定期存款一年期年利率4.2%，1万美元起存。定期储蓄保本保息，安全无忧。详询客服热线95302。因为有你，所以光明。2022光明优倍为好人点赞正在进行中，生活中的点滴温暖汇聚为你我心里的光明力量。关注上海新闻广播直通990节目直播及微信公众平台，一起走心连麦，继续为好人点赞，暖心之旅。